毅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夫妻本想留在上海，却为何踏上凶险逃生路？ 别人带枪一起撤，每人可以带一名家属，赶紧准备吧。 扬言打造东方的斯大林格勒，蒋介石挑选的上海守将到底是谁？ 因为此人欺师灭祖，妄称恩伯。 绝密手谕暴露内情，残杀背后竟有黄金内幕。 谁敢阻拦他的运金路？见人杀人，遇神杀神。 为了活命疯狂逃亡，外滩岸边运金途中又上演多少血泪情仇？大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之上海海上1949。 老上海应该对以下的称呼不陌生：大黄鱼、小黄鱼。它指的可不是吃的那个，而是黄澄澄的好东西。10两一根的金条就是大黄鱼，而1两一根的这种就是小黄鱼。按照当时的物价，5根大黄鱼就可以在上海城市的中心区拿下一栋别墅，而小黄鱼呢，在当时应用的也很普遍。主要干嘛使呢？国民党官僚系统里的行贿，但凡遇到什么麻烦，一条小黄鱼摸出来包里，好办好办。而如果一条大黄鱼和一条小黄鱼加在一块儿，您猜能买到什么呢？这个东西，逃命的船票，11两黄金换一个船上的位置，您说那不得心疼的跟刀剜心头肉一样？没办法，都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当人都已经变得跟狼一样红了眼的时候，那可真是舍不得金子保不了命啊。 是我们全乡是100多个人，但是你要看黄浦江那些城的话，我们那个城市人不少，可是还是可以挤人。为什么很多人在黄浦江里面掉江而死啊？那人家在爬船的时候啊，船上的人用棍子打那个爬船的人呢，就掉到黄浦江里去。我们亲眼看到很多人死在黄浦江。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江汉的同事张玉文的采访录音。张玉文也在招商局工作，但他的真实身份同样是军统的特务。无数条生命就这样如同草芥一般葬身于棍棒之下，惨啊！船下的一片愁云惨雾，船上的更是心急火燎。11两黄金一张票啊，既然都已经乱成这样了，为什么不赶紧开船远离这个是非之地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走不了。这就是江汉他们登上的招商局船只汉民轮。跟汉民轮一块停泊在码头上的还有国民党海军的中基号和美鹏号登陆艇。船是上去了，但不许走，等着。等什么呢？等钱。这是目前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里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甲板上停满了准备运走的汽车，而吊装机正在把一个一个的大木箱往船舱里塞。箱子不装完，谁都甭想走。 想必您已经猜到，箱子里面装的正是从央行地库中抢运出来的黄金，共计195000两。您可能又要问，这船上船下里里外外不是人就是物资，突然冒出来这么多黄金，往哪儿放呢？ 国民党逃亡一片乱象，是怎样的惨状让人们感到不寒而栗？ 无数条生命就这样如同草芥一般葬身于棍棒之下，惨啊！ 人员要逃，物资要抢，真金白银还能往哪儿放？ 这估计在世界淘金史上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小夫妻上船掏枪，又是遭遇了什么样的险情？答案正在揭秘。1946年，上海解放后遭遇到了怎样的经济难题？究竟是何人叫嚣人民币休想进入大上海？ 您要是月薪只有1亿，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孤岛台湾迎来巨额的黄金，为何日子却并不好过？ 一提到这茬，台湾人民集体肝颤。 因缘与米棉之战没有硝烟，但仗仗关系到老百姓的性命。 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是，其深远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一边是上海，一边是台湾，陈毅和陈诚将分别做出怎样的决定？当晚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金融命脉争夺战。 照片上这小伙子名叫金振涛，当年是中基号登陆艇上的奠基兵。他非常清楚地记得，就在船只停靠上海外滩码头的那个夜晚，艇长给他下了一道很奇怪的命令。 上面交代我冰箱停掉，所有冰通通化掉，叫我不要再进去了，反正是一箱一箱往冰箱里面放，放的这个看样子很沉重，我们也不人家当然不会告诉你这是黄金。 腾出冰箱运黄金，这估计在世界淘金史上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大家可以想象，无论是化冰还是搬运，那都是要花功夫的，而且还真不能凑合，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事。 中极好的冰箱设在船尾，而这黄金果然是压箱底的宝贝。装运了没多会儿，船头就开始上翘，水兵们赶紧在船头加水，船尾放，一边装一边调，足足花了2天2夜。至于招商局的汉民轮，等待的时间就更长，因为他所承担的任务是载运军舰装不下的尾数黄金，还有大量的1元铜板。 整数黄金由军舰来运，装满即走，不敢耽误片刻。而银元和铜板数量奇大，做不到那么精细，所以就由汉民轮来运。怎么个运法呢？就用这样的竹篓，哗啦哗啦地往舱里倒，这种如同拉爆了老虎机一般的声音，从5月16日清晨一直响到了19日的中午。突然，一切归于寂静，上海中央银行的金库就此清空。而随着汽笛一声长鸣，已经在船上等候了4天3夜的江汉，连同他身边的所有人，突然拔出了手枪。所谓带枪撤退，完全只是说辞而已。军统特务队上船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武装押运。1949年5月19日，上海大世界的广告牌中，反共剿匪的标语仍在飘扬，沙包攻势已经密布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摆出了一副近身肉搏、血战到底的样子。但是攻势里的人呢？驻守上海大世界的国军二等兵老张接到的命令一直都是人在阵地在，可就在当天早上，他听到这么一个消息，汤司令已经把军饷银元都装船上了， 马上就走。 老张愤怒地骂了一声去他奶奶的，转头就跑了。 上海战役打响之前，汤恩伯曾经派着胸脯跟蒋介石保证，总裁让我守6个月，不才以为坚持1年没有问题，我要让上海变成中国的斯大林格勒。1966，一个星期之间，上海外围的战斗已经结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正在准备向市内发起总攻，吴淞、高桥区域两军炮火隔岸对峙。而就是在这样随时有可能成为黄浦江上移动靶的情况下，5月19日黄昏，汉民轮这艘装载着央行最后一批黄金白银的船只悄悄起航。 说是起航没那么容易，枪炮的火力网就在他们的头上交织，汉民轮根本不敢开马达，而是关灯夜行，随波逐流，静静地飘出了吴淞口。 这是惶恐不安的一夜，任何一发炮弹都有可能让整条船遭遇灭顶之灾。1949年5月20日的黎明，天光微微放亮，当汉民轮终于可以启动马达的时候，船上是一片喜极而泣的哭声，但没有人能够想到更加危险的境遇正在前方等着他们。 俗话说富贵险中求，汉民轮上装着什么东西，这事儿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那一竹篓一竹篓往船舱里倾倒叮当作响的银元铜板，足以把很多人的魂儿都勾走。而不断祈求着一路平安无事的军统特务江汉，到底还是遇到了麻烦。 他就说江先生哈，他说嘿，他说我们哈，从上海到台湾呐，有好多的小岛啊，离岛很多，我们把这个舵哈稍微偏一下，我们大家到那个小岛上去做经营岛主怎么样啊。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江汉的妻子米绳祖的回忆录音，录音中说的那个撺掇着江汉去做金银岛主的他，就是船长。 船只刚刚开启，怎会险些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一个随随便便的暗示，吓得江汉汗毛直竖。当了多年的军统特务，这点弦外之音能听不出来吗？ 上海即将解放，蒋经国为何会被蒋介石怒斥？ 蒋介石当即发了火，妇人之仁， 担惊受怕抵达台湾，他们为何会突然上了黑名单？档案正在揭秘。上世纪40年代，蒋介石挑起的内战硝烟弥漫，印刷的钞票到处纷飞。 您要是想买一斤玉米面，您就得扛上100斤的法币来。 蒋介石心里惦记权力，更惦记着国库里的黄金， 谁敢阻拦他的运金路，他就见人杀人，遇神杀神。 太平轮不太平，难道真的是因黄金而起？ 有关这艘东方的泰坦尼克号最大的阴谋论，就是船上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以至于必须掩人耳目，甚至在出事之后不惜沉船灭口。 大厦将倾，江家王朝逃向孤岛，留下多少未解之谜？ 60多年过去了，石碑上镌刻的黑色文字似乎仍在提醒着人们，太平轮的沉没至今仍是一桩悬案。 档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系列。 现在两根金条放在这儿，你告诉我哪根是高尚的，哪根是龌龊的。船老大见钱眼开，动了黑心，一个随随便便的暗示吓得江汉汗毛直竖。当了多年的军统特务，这点弦外之音能听不出来吗？船上的金银再多，那也是有数的，难道还指望着全船的人来分不成？所以劫财之后必是灭口，江汉顿时 心急如焚。 而几乎就在汉民轮途中遇险的同时，蒋介石父子这边也出了状况。那是5月20日的下午，已经身在台湾的蒋经国突然接到了蒋介石的密令，中央信托局还有一箱珠宝，你亲自跑一趟，务必要运回来。那一年的蒋经国40岁，都说40不惑，但接到这个命令，蒋经国困惑了。密运黄金他全程参与过，眼瞅着450万两黄金被抢得只剩下5000两，蒋经国的心里着实感到不合适，甚至有些不落忍。他试探着问父亲，那箱珠宝也就值20-30万美金，是不是给那边留一点？蒋介石当即发了火，妇人之仁，到了台湾那么多军队要吃饷，多1块美金也是好的。蒋经国到底还是没能抢回珠宝。他在5月22日清晨8点动身，但飞机还没飞出台湾，地面塔台就报告说上海江湾机场已经被共军占领，市区即将陷落，不宜前往。而就在蒋经国无功而返的时候，汉民轮上的军统特务正在展开护金行动。 行动由特务队队长江汉指挥，4人一组，两人看守船舱门，两人盯防船长室，12名队员3班倒，全天候护卫金银，直到船只平安抵达基隆港。 当汉民轮的周围出现了叫卖着热带水果的山板，当机舱的马达声逐渐减弱，大家才算松了一口气。这一路上有那么多的煎熬，可想而知。而就当所有人都以为漂泊终于可以结束的时候，一个消息如晴天霹雳一般炸在头顶。金银物资卸下，公职人员上岸，眷属全部原船遣返。原来随着大批人员撤退台湾，时任台湾省主席陈诚颁布了一个所谓的出入境管理办法，严查各色人等，以防共产党渗透。这部命令目前保存在台湾国史馆，有关入境的部分至今没有解密，但我们可以看看已经公开的部分。督察处及警务处对出口人等之审核，必须按事前编妥之不准出境黑名单逐一对照，以为放行与不放行之决定。这是我们在台湾地区的公开文件中明确地看到诸如黑名单之类的字样，可见当时国民党的军政系统有多么紧张了。按照这个办法的逻辑来看，随着汉民轮过来的所有家眷一概不能证明完全清白，换言之都是潜在的危险分子。 有一个公函是他那个长官叫他有问题的时候把这个公函送到那边去，所以他就把那个公函送到那边，那边下了命令才让我们上岸。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江汉的夫人米绳祖的采访录音。原来江汉的军统上级已经为武装押运的特务队写好了证明信，以备不时之需，没成想果然在那边派上了用场。那么录音中一直提到的那边到底是哪边呢？ 那边指的就是当时台湾的最高行政机构东南长官公署，换句话说，证明信是通过这个机构直接被送到了陈诚的办公桌上。就这样，随着汉民轮中最后一批从上海抢运的金银入库台湾，历尽劫波的人们也终于踏上了落脚的土地。江汉已经去世了，83岁的米绳祖每到周末都还会去台北的南门市场买菜，烹制几道家乡口味的本帮佳肴。62年过去了，他再也没能回到上海。那个时时刻刻令人魂牵梦绕的家，在他们一别之后